嗱，今晚咧請陶謹申上嚟，梗係講多啲法律嘅嘢啦嚇。咁啊，話説早幾日咧，阿林鄭上去見阿韓正，咁啊韓正就即係依個港澳協調小組嘅組長啦，又係依個副總理啦，兼呢個中共政治局常委啦。咁啊，韓正提到咧，要阿林鄭咧。做咩咧？啊，又背多次啦嚇！啊，叫完善咧，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 係啦， 即係唔夠完善，即係要加料啦。仲有咧，係執行機制。好啦，咁我哋上兩次係講執行機制咧，就講咗差佬執法啦，啊，同埋依個法庭咧，我哋都係有擔心或者懷疑咧，將來咧換啲法官會唔會係？稍為體諒中共的睇法啊，呢啲係我哋嘅擔憂，亦都合理嘅。 公檢法啊嘛，佢 係公檢法， 佢上面嘅個概念啊，即係執行機制要完善，咩都要完善喎。 係啦，執行機制係完善嘅，咁啊佢要全部咧係法庭係會配合黨嘅政策嘅。呢排咧我哋要做啲咩運動，捉咩人？呢排捉黑社會咧，捉判重啲，捉多啲。公安同我捉多啲翻嚟，亦都判重刑啲嘅，係判唔係一定根據法律本書寫啲乜嘢？而是根據咧，係當時政治需要，香港就唔行呢度嘛。香港係全部 predictable， 本 law book 寫啲乜嘢咧，你就 follow。所以咧，外國嚟人投資就有信心啦，知道乜嘢做到，乜嘢做唔到啦。好啦，咁咧，韓正既然噏到啲嘢咧，大家咧就會再一步諗啦。咁咧，中共咧而家咧，即係據分析咧，佢係講咗一樣嘢嘅。佢四中全會決定咧，就話絕對唔能夠容忍挑戰一國兩制。呢個第一啦 ，OK。第二咧，絕對唔容忍咧係分裂國家嘅行為，其實即係指港獨啦，啊指港獨啦。咁咧呢樣嘢咧，所以行為佢哋嘅行為同講嘅行為同我哋講嘅行為咧係唔同嘅喎。我哋所謂 action 咧，即係揸槍揸炮啊去做嘢喎。佢哋講咧，你討論開個研討會或者整個可能 chat room 啊，或者喺網上討論啊，都唔得嘅喎。即係根據佢哋個嗰個個講法喎，咁大家就知啦。咦，係咪再為23條鋪路？而早排亦都有種講法，就話林鄭係可以繼續撈落去啊。In on the condition 咧，就佢可以搞定23條。 Okay? 但係我真係諗唔到點解會可以搞佢搞得掂23條。 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要 啊，唔 係 佢 換咗一個就基本法18條。呢兩樣嘢嚇， 佢咁樣出咗解放軍，全面看管緊，軍管緊政 香港 講啦。咁然後就可能喺3個禮拜內通過咁啦。 係啊，三禮咁樣 又唔需要嗱，你唔係佢計翻，你用逃犯條例嚟例子啊。一度咁，然後咧就咁你衝擊唔到立法會啦，軍管咁，然後跟住咧點啊？唔使公眾諮詢啦，或者用翻逃犯條例公眾諮詢20日啊嘛，然後咧就唔使成立草案委員會啦，然後就 直上立法會大會啦， 直上立法會大會啦，咁啊真係唔使3個月喎， 可能2-3個禮拜搞掂啦，搞掂啦，23條，咁啊仲有全第18條啦，即係依個人大常委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啦，啊第14條， 咁啊直接幫你立啦，咁啊唔使你立添。 啊，因為14條咧就係林鄭開聲嘅，特首開聲要求中央嘅，香港又控制唔到嘅嘢。但係18條咧係人大常委調翻轉，人大常委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嗱，講啊咁講啊，係咪而家就鬥空啫？兵不厭詐，要嚇下你啫。我覺得佢唔夠膽。OK， 所謂 暫時都唔信林鄭會有。佢信或者我唔信習近平會信林鄭可以或者委託佢做23條。 係， 我暫時唔信呢樣嘢。 啊，依個此其一咧，就算佢撈多， 即係你唔好當習近平懵嘅啫㗎。 啊，佢唔係唔知道23條係香港嘅黑人憎，根本冇人會同意嘅。咁啊，但係佢都想嘛，即係佢哋嗰個主觀願望係好強嘅。佢以為咧。成日以為香港咧，而家搞乜嘢咧，就有後邊有大台有大佬，其實唔知道你班有啲做唔到大台大佬，冇鬼都冇人聽嘅。 耷低頭先， 啊耷低頭啊，真係啊！又話咩新四人幫咁有影響力？除咗黎智英之外，其餘嗰3個包括陳光安、新李柱明、莊家，捉埋個何俊仁， 唔係跟住其何俊仁有份嘅啫， 捉埋有份落去。 有咩影響力啊，大佬？ 唔好意思，仁哥啊，即係睇到，唔好意思，我真係 一得罪咁講句，邊有影響力啊？啲僆仔嗱，根本就當你冇到啊！咁人日即係佢用嘅所謂咧，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佢就係咁樣做嘢，佢全部有後台啊嘛，所以人。 你呢個節目咩？劉世良其中唔係四人幫， 係 佢排名後啲， 係 都有份喎、 啊。係咩？ 你阿澤冇份喎、 啊，我冇用啫，我冇用啊，唉，即係睇得起世良，真係睇唔起我啊，大佬。我冇 點個名噶嘛，你記得？ 係有，即係啲左報點過佢名啊嘛，即係好俾面俾篇大文章，哇，幾大嘅文章嚟點佢啊，批判佢噶嘛啊。Anyway， 講開咧就係、是，哇，睇。你而家嘅死心不息，23條一定要立 ，OK？ 嗱，仲有用18條嚟控你。嗱，我覺得咧就根本咧係冇唔會發生嘅。 啊，我唔係，我覺得唔係，我覺得會有啲嘢發生。 係， 例如緊急法咧，佢再諗，仲有啲咩可以做？ 係。 嗱，我舉例啦，控制個網嗰度咧，我覺得佢係諗緊。 唔係佢做咗啦，申請咗禁制令啦。 唔係禁制令咧，就係民事啫。係，但係佢如果覺得呢個民事唔足夠去做嘢咧， 係 佢就會刑事。 嗯， 我覺得呢個位就可能叫林鄭做埋呢個 dirty job 先走。 哇！但係咁喎，嗱 咁然後如果嗱有時都奇怪喎，如果林鄭做呢個 dirty job， 喺佢嘅諗法就係、是，咦真係止到咳喎。 嗯。 平靜咗之後咧，佢就換林鄭，嗰陣時就， 嗯， 然後再做翻其他修補工作， 嗯， 但係咧，我覺得係做唔到嘅，做唔到平靜啊， 嗯， 即係你唔好以為，喂，你咩啊？你連登， 嗯， 啊 Telegram， 係， 咁人哋就會另一啲嘢嘅啫，而家科技， 啊啲僆仔諗到啊啲你諗唔到嘅嘢嘅， 嘥氣啊真係， 喂，如果你根本禁咗有冇兩個禮拜啊？咪一樣咁多人出嚟，佢話唔俾有啲咩煽動暴力嘅。 唔係啊，而家有 pattern 啦，唔使啦。 啊！ 而家個個禮拜六、禮拜日就出嚟㗎啦。 係， 即係而家邊使約？邊個吹雞喎？邊個叫你出嚟喎？ 唔使㗎啦，唔使。 對唔 住啊！即係佢哋係完全。 仲有啊！而家幾百人又開一個點，幾百人一個點。 係。 喂，即係荃灣。佢有個荃灣之友噶嘛？ 嗯， 咁你封咗 Telegram 唔緊要啊，佢嗰度已經求其喺個荃灣關心啊咩個坑渠嗰度咁啊，佢一吹雞咁，裏邊當然有兩成係藍絲嘅， 係 咁啊八成係黃絲，咁、就出嚟噶咯喎，有幾百千人噶咯，呢度深水埗又有，啊嗰度屯門又有，嗰度 點曬水， 咁啊邊使你邊會你而家點啊？你想話集合咩啊？200萬人啊？ 嗯， 200萬人就係和你飛喎、 啊，係。 而家講緊你話你佢驚嗰啲咧，即係度度有啲嘢搞嗰啲咧，嗰邊使 Telegram 啫。唉，即係我覺得咧，你越係禁咧，人哋越反感。即係你今日咩啫嘛？今日啱宣布話咩年宵唔俾。 係啊係啊係啊！今日再新聞。 唉、哎，真係笑到碌喺度啊！ 唔俾賣乾貨。 唔知係咪啊？沙華仔諗啊，真係。係 啊。 即係我覺得真係好好笑啫！即係佢政府諗啲嘢咧就。可能嗰個諗法就係、是，我禁嗰啲就得㗎啦咁啊，啊不過唔得個鮮花，哎呀，大家嚟時我哋要過年㗎嘛，咁啊唔禁得濕貨嘅咁， 係，所謂濕貨即係先賣花， 係，同花，你估賣花嗰啲會最後賣咩花？自由花啦，梗係， 係， 一路唱自由花，一路唱， 咁佢就諗 榮光， 係啦，一路唱，你又唔可以禁榮光嗰首歌。嗰首歌唔係港獨啊嘛， 係咪可以？唔係會唔會喺啊？唔係喎，佢話禁止喺咩話康文處場地唱呢首歌。 佢落咗咩？ 唔係啊， 佢可以出 緊急法咯。 係，哇咁啊，人哋作過另外一首 咯。唔係我作嘅啫，係我作嘅啫。 佢乜都諗得出， 佢乜都諗得出㗎，佢哋。 係咪？係。 佢驚你一齊喺年宵幾千人唱啊嘛。 係。 佢記住，佢想呢首歌越聽見鬼咁㗎。 咁啊入去個， 你嗌呢個口號一齊，哇一齊幾千人嗌，幾萬人嗌，咁佢咪撞鬼咯？ 係，你又唔可以唔俾人去行年宵。 跟住 CNN 咪播咯，哎呀佢哋播緊呢首歌喎，啊佢係年宵嚟噶，啊都播呢首歌喎咁。唉，咁佢咪覺得，哎呀死啦，阿 Sir 北京看到咪港獨，仲有大家利是，你不知道邊個嗌乜嘢喎？ 係 咩口號喎？ 係係， 唔一定嗌原本嗰八個字喎。 係，咪啲口號都變咗啦。 所以咧，我話俾你聽啦，你唔鬥唔過人民噶，人民而家唔怕你啊。 係啊。拉三千都是这样 的。你拉三千。你想想真的是不是他们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呢？ 是有问题。 不卖干货，卖湿货就没事了。那他可能品比较唐正，不要唐正，低级一点，张晓明、黄志文通报就是，哎，得了，得了，没事了。 行， 不会有事了。 支联会啊，什么党，那些摊位全部没了。 不是，最后可能他怕最后有事呢，我想年宵都冇。嗱，而且我講最多退翻曬啲錢俾嗰啲嗰啲 貪污。夠唔夠膽啊？ 夠膽啊！ 喂，冇花 萬 添啊！ 你而家 取 消咗乜嘢？你諗下先。啊！佢連十一國慶，唔係國慶七十週年喎。 係。 即煙花冇咗啦。 取消。啊！ 所有而家你咩咩節目咩多啲人就唔要噶啦。 嗯。 佢點解唔可以取消？ 但是这个传统之日嘛， 还有啊， 国庆是政治之日嘛， 他可以有很多事搞的，没有那个什么维园， 他 不是黑慢眼，那你那些卖花档啊，就不用租，在各个那些地方在卖的嘛， 是 因为他是卖东西嘛， 是他要 小贩的嘛， 他要趁怎么 说啊，那你 城市区你要赚， 但市民是买到花嘛， 是 大家利是就咁，仲有而家仲好多花檔有花賣噶，佢哋有鋪頭噶嘛， 係 咁冇問題啊，冇聚集合嘅買花氣氛，你覺得佢會覺得蝕底咩？佢寧願最後斬咗佢噶，我俾你聽，唔係講笑，我俾你聽，嗱，你唔好俾我估中， 係因為花市都會聚眾，佢最驚你聚眾， 最驚聚眾嗱，和你飛聚眾又驚，唔係和你飛聚眾係更驚， 係。好了，喂，講埋另外一樣嘢咧，佢仲有一樣，而家你會覺得佢嗰個局勢會點樣走落去？而家佢做曬咁多樣嘢啦，做一路一步一步咁做，佢五大訴求淨係應承咗一樣啫，剩翻嗰啲佢始終係要回應嘅。 嗱，而家咧，我唔知佢因為選舉係咩啦，就放啲風啊，特赦我哋諗過噶， 係啊， 仲放俾港台啊， 係。 是吧， 有得討論， 你信不信他咯，是吧，但是個問題是沒有用的，林鄭任何事都會押後三個月的嘛， 是 他說他想過，那就押後三個月香港死得了，是吧，他什麼都是想過的，那你獨立調查委員會他又說怎樣平靜了就可以了，那就是雞同雞蛋而已，人家說五大訴求，咁你如果要平靜咗喎，咁你會有冇人信你啊？ 就冇人會信啊嘛， 冇人信你啦！啊，你講乜嘢都冇人信啊！而家你係即刻宣佈啊就得，但你即刻宣佈就蒙面法， 係你即刻宣佈蒙面法， 你即刻宣佈就蒙面法， 24小時都冇噶，我記得係。 咁所以你所有嘢係好嘢，或者你可能相信係好嘢嘅，咁你梗要即刻宣佈啦。 好啦，咁你嗱而家唯一嗰、那個你覺得個 scenario 最後尾會點，即係跟住來會點走法咧？嗱，而家聖誕節咧呢樣嘢咧，啲商家啊就好重視嘅，我哋唔可一希望能夠個氣氛平靜，即係聖誕節係靠啊好多，即係一節咧就淡三虛嘅。如果聖誕節佢都賺唔到錢咧，佢就好慘啦。唔單止係shopping 飲食業，佢係要賺嘅。即係要搞好多即係自助餐啊活動出嚟嘅，你覺得會你認為會點樣行落去啊？ 我覺得商人做生意嘅人係唔足夠力量迫使特區政府係理智啲去做決定咯。 咁應該話唔能夠迫使到中共作出決定。 係啊， 啊！ 中共而家覺得你商家佬你冇錢係咩事啫？他話你唔夠支持特區政府啊！ 係李嘉誠都鬥咗啦。 佢話你唔夠支持特區政府啊！你抵死啊！你止暴制亂啊嘛！你得個講字，我入你個商場啲警察，你都話個保安截住我，你咩人啊？你行機 喂，佢真係咁諗嘅，佢哋覺得佢所有嘢都係咩咧？你大陸就係全國任何乜嘢人咩咩大大小小任何人民啊藝民又好有錢人又好，要一齊做噶嘛，十幾人一齊做噶。 唔係表面上一齊做。 佢認為要啊嘛。 表面上一齊做啫。 你真心假意，你都要係咁做啊嘛。 係。 但係你話點解香港？你講啲乜嘢啊？點解你哋咁講嘢嘅？建制派又唔齊心，商家佬又唔支持，抵你死啦！咁佢咁樣佢咁諗嘢噶。 唔係，但係咧。你做咗咁多嘢咧，出得嚟行就要還。你要顧下下一次立法會選舉，下一年立法會選舉， 佢而家 再加 啊，對唔住啊， 再加 有冇得選舉唔知啊？你唔好講立法會選舉啊， 特首選舉， 啊、你真係哇！你講到成年幾之後，年幾之後香港仲有冇都唔知啊，大佬。唔係講笑，即係你真嘅，我哋成日嘢。 佢夠唔夠膽啊？我覺得佢唔夠膽取消嗰個 區議會選舉。唔係，我只能咁講啦。我不敢講嘅。而家我哋喺街去，即係所謂拉票咧，其實都唔知係咪拉票啦嚇。總言之，大家苦笑嘅好多時真係同啲市民個個都話：，希望有得投票啦，廿四號係咁講嘢㗎。而家我今朝都好笑，嗰啲人同我講：，廿四號有票投先啦咁。 喂，阿嗱， 我真係咁諗嘅，真係慘真係。我話有啊，幾多嚟喎咁？有梗係嚟啦咁。喂，大佬啊，和你飛啊，就係冇。冇嗱，有不反對通知書遊行，佢唔俾你啦嘛。 係。 咁如果投票都唔俾， 甚至見都幫埋，唔知邊人打啦嚇真係。 投票都唔俾啊！咁你好簡單啫，你想和你飛都變成唔和你飛啫。 係變曬勇武。 我唔知你想做乜喎，真係暴動喎，唔係講笑喎。 係你跟林啊，應該點講咧？民陣申請最近起碼一個月啦，或者成兩個月嗰啲 活動 全部唔批啊嘛。 仲有批咗半個鐘都好。佢唔係佢，因為係個法官唔俾佢唔批， 係 上訴失成功， 係 啊或者變唔成功失敗啦，終於最後焗住批啦，俾半個鐘你咯，解散咯， 提早通知你個會議馬 上。仲有啊，嗰個唔係因為呢個集會係產生暴動喎， 係 而係話嗰度又好似有幾千人嚟緊，會唔會影響你哋安全啊咁？喂，好簡單啫，你咪話俾佢聽，喂可能唔安全，你點知唔安全咧？你話俾佢聽可能唔安全。你宣布話俾聽，可能唔安全。警察嘅意見係，咁啲人中意走咪走，唔走咪喺度咯。你就唔係解散呢個冇問題嘅集會啊嘛。 佢就係咁樣諗咯。其實根本就唔想有任何罪狀，但係呢啲 做唔得。所以我估你講個咩啊？年宵乾貨，我覺得有一半以上冇。 連你就覺得可能會連個濕貨都取消埋，影響不大，對佢嚟。 你諗下濕貨。最後啲市民會做乜啊？ 唔自由花咯， 咩自由花？榮光啊！ 榮光，榮光花，榮光花。佢話依啲係叫榮光花， 衝擊啲都有啊！ 嗱，但係我會咁諗，阿土，佢唔夠膽唔選區議會嘅。 O、okay. K， 你信我講啊，即係我依度講啊。 O、okay. K， 因為唔選區議會， 我希望你靈啦、 啊。真係，因為個影響實在太大。依個第一係政治同埋形象嘅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建制派嗰邊。即係有人咁講啦，就 佢話而家好咗啲嘛， 利益啊嘛， 唔係啊，佢而家好咗啲啊，佢話形勢 係 我諗如果建制派報上嘅話，好咗啲啦，我哋 keep 到一半啊， 係 照選啦， 照選嚇， 我諗佢哋嘅意見緊要過你啊， 同埋佢哋有好多利益喺選嘅時候，佢哋你知啦，好多好多裝腳啊、維穩啊，佢哋唔開都冇錢噶嘛， 甚至可能虛報軍情話。好咗啲啊！ 好咗啲啊嘛，佢哋好想選啊，即係我哋普通市民就睇話你攞到幾多席啫嘛，佢哋係花魔定嘅，係整個工程過程裏邊係有好多人得到利益。 將來我點一件事，而家殺咗先， 係殺咗先啦。 維穩費嚟咗先， 嚟咗先，嚟咗先。 我哋一定得嘅 嚇。喂，呢個好簡單啫。香港點解繼續亂啊？我啊覺得有鬼喺度搞嘅，有啲有啲嘅聚會咧係唔應該係咁嘅收場嘅。有啲個鋪頭俾人襲擊咧，我覺得係無厘頭嘅。有啲商店係冇可能咁樣俾人攻擊嘅。我好相信有鬼，但儘管有啲朋友話：，鬼唔重要，我覺得重要。咁啲鬼要出糧噶嘛？咁就即係香港亂咧，就有鬼加入就會亂咯。 仲有內鬥啊！ 係啊，即係點解？即係我唔係好明啦，點解有啲國企中資公司不受攻擊，有啲受到攻擊？我真係唔係好明嘅喎。如果啲即係擁護派都係反共反華嘅， 應該冚唪有殺錯冇放過啦。點解有啲國企中資係冇事嘅喎？ 同埋地鐵站封咗之後，裏邊都有人搞緊嘅喎。 係啊， 咁都得 啊。同埋搞即係出去掟汽油彈嗰啲，尤其是燒地鐵站嗰啲，點解個個高大威猛？ 哦， 係啊，呢、這個。高大威猛 common characteristic 係啊，點解個個好似健身身，還是唔知咪學堂操出嚟？點解啊？喂，即係冇喂，冇乜矮仔肥仔噶嘛？哇！ 真 係喂，大家有懷疑啦，咩人嚟㗎？嗱 ，anyway， 即係我都好希望，儘管我話唔會 cancel 嘅呢個區議會選舉，但我都係一個人啫。咁我希望，亦都好希望區議會選舉咧係真可以舉行。今次係一次公平、公正、安全嘅選舉，唔好搞啲嘢出嚟咧。你令到呢個選舉咧係 cancel 或者延遲。嗱，呢樣唔係好，係真正反映。 呢個係一個公投嚟㗎啦。 係一個公投嚟嘅，俾市民 好清楚， 好清楚㗎啦。啊，咁咧，我覺得咧，區議會選舉之後咧，可能個局勢唔同，即係咧有啲 即係你有啲良好願望。 啊！我有啲兩個月唔見，唔係兩個月喎，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個現實呢個此其一嘅 證實咗。 啊，證實咗啦。 咁會唔會有啲人就唔想就係透過呢個被證實咧？ 嗱，我睇佢要衡量代價，我覺得佢衡量代價嚇，同埋你代價包括埋利益，有啲咁嘅咧。即係我哋覺得建制派嗰邊好齊心啊，其實一啲都唔係啊，你都好清楚啊。佢哋有好多利益嘅嘢，佢哋計較利益嘅可能比非建制派，我睇比非建制仲好多。哦、我哋相信即係非建制派唔係冇。 佢哋靠理想嚟到聯繫。 聯繫唔係冇衰人，不過 係啦，係 啦。咁第二就話你唔知道大陸個經濟會變成點啊嘛。 嗯。 啊，即係一兩年前我哋講我都話啊，資爆係唔會發生，中共頂得順嘅。但係而家有咗中美貿易戰，而家睇到各種形勢，即係大陸嗰個經濟真係麻麻地。我有 friend 咧係做大陸生意嘅，咁咧佢哋隔一段每一段時期要找次數噶嘛，咁啊即係未到期佢唔使找數住噶嘛，咁啊最近咧佢話有大陸嗰啲廠佢啲 partner 打電話俾佢，可唔可以早找數啲啊？收九折，你俾美金就得啦，即係佢收開美金喺香港記錄嘅，一定要收美金嘅，你我哋俾九折你，你早啲找數就得啦。即係話好明顯，佢哋係非常之缺乏美金嘅。喺咁嘅環境之下咧，佢會 last 到幾耐？即係大家係一個我一個推測。如果呢個推測係準確嘅話咧，不出幾個月之內個局勢係會平靜嘅。儘管咧有啲人咧，梗係希望局勢唔平靜啦，因為佢哋可以混水摸魚又有糧出啊嘛。 但係如果你講到嗰個局勢咧， 嚇， 可能佢即刻開波打台灣喎。即係呢個老實講，你明白我講咩㗎啦？ 係係啊！ 即係變咗將啲嘢化咗佢喎。 唔係，仲有啊，仲有喂，一月台灣選舉啊嘛。 係啊。 咁依啲嘢咧，起碼我哋而家 buy time 咧係仲有兩個月時間。 嗯。 有啲嘢佢會睇定個形勢啊，而台灣咧蔡英文當連任咧，我相信機會係好大嘅。 而家差唔多係即係大佬。 係啦係啦，咁你即係林鄭就救咗啊蔡英文嘅。第二咧就話，其實而家佢大陸所希望咧就係台灣嘅立法院唔好都係俾民進黨嘅院統制啫。 啊， 蔡英文你阻止唔到㗎，而家 係 啊，因為立法院有咁多人選咧，你仲有啲變數可以係影響，但係蔡英文嗰個影響唔到㗎啦。咁喺咁嘅環境之下咧，我相信中共係唔會盲動。我估佢唔係，佢言辭上咧而家講到話咩行政、立法、司法共同責任啊嘛，阿葉劉將佢 interpret 為合作啊嘛，嚇去到咁嘅地步啦。但係我估佢噏嘅啫，即係實際行動佢係都係好謹慎嘅，即係我係唔係良好願望，我相信對方都係有務實嘅面。 即係講就講大啲先， 講大啲，佢次次都講咁大㗎啦，啊咁你。你睇下佢執行會唔會啊？ 唔係，然後跟住仲做嘅就唔係咁離譜。 係啦。 啊，你睇下，哇，中共幾好。 係啦，我哋啊幾照顧香港啲人啊。 調翻轉講 啊。係啦，調翻轉，佢有 可能。咁啊。 即係林鄭想去見阿習近平之前咧，即係普遍即係香港有個傳聞就係林鄭撈到下一年三月嘅啫，話即係冇噶啦。點知上到去咧就俾強心針你，呢個習去見你啊，即係話我哋高度點講？佢話 信任。 高度信任。 就是充分肯定 ，OK， 但不是最高級數的高度信任充分肯定都不是最高級數的但係都叫做 犀利，你背曬 啊！佢咁講，我背咩啊？跟你學嘢啫。咁嘅環境即係話，大家我本來 expect 林鄭唔撈嘅，而家係有得撈。咁咧，嗰個大家就覺得，喂，林一定係好重視林鄭噶啦。依啲佢調翻轉將你個期望管理，你諗住佢唔掂嘅，而家佢掂，即係話我習近平，我中央係好重視林鄭，你係可以企得住，你香港都有要聽佢話， 頂住先嘅啫係嘛？ 頂住先，頂住先， 頂住幾個月先 仲有咧就係啲差人咧都唔好咁即係，我唔相信個個差人都壞人啦，但係啲差人都唔好咁放縱。真係唔好咁放縱，即係控制一下你哋嘅情緒，即係 EQ 要高啲。因為咧，你哋唔好以為係好過癮啊！即係歷史上咧，政客出賣軍人係經常發生嚇。 唔係，同埋呢個都基本上違反嗰個中共嘅黨指揮槍噶嘛。 係啦。 咁你而家大佬，你嘅槍指揮？政府高度信任的人喎， 係啦，係講高度信任。 習近平高度信任嗰個人，然後你下底原作級協會指揮緊佢， 係啊，林總統指揮緊佢， 係嘛？咁你唔通喎，照計係咪先？ 但係咧，佢哋有冇咁嘅即係見識咯？有冇咁嘅見識？ 我今日 講，習大大嘅説話有冇咁嘅見識？ 除非你話假嘅啫，就高度信任佢啊嘛。 他有咁嘅智慧就唔會發生咁噶啦，呢啲嘢咧。 咁你原作級嗰邊原就話：喂，呢、這個當佢死噶嘛？ 係當佢死噶，當佢死噶。啊，但係咁即係原作級啲朋友即係可以揾揾阿劉夢紅嘅，劉夢紅啊，即係同佢講兩下 talk， 即係明白一下中共嗰、那個中共嘅文化，中係點樣嘅？中共講嘢講一，佢未必想做一，可能想做二，同埋佢哋嘅政治語言係點樣嘅？你學下啦，即係我都唔想你哋第日俾人清算，揾人揾出嚟，揾你幾個出嚟係祭旗啊！咁啊 ，anyway， 你哋都係成熟人士，唔使我講咁多嘅嚇。我要成熟嘅大佬，個個都幾廿歲噶啦。 聽你嘅節目應該係 啊，唔係 多唔多好後生嘅，我唔知啊。你嘅觀眾 啊，你就後生啊， 多唔多好後生嘅聽啊？ 我唔知啊，我冇做過調查。 Anyway， 我以為你仲有啲節目嗰啲咩聽眾問卷咁樣。問唔到啊！ 冇咁嘅資源做呢啲嘢啊 ！Anyway， 多謝阿土上嚟啦，啊咁咧就好希望區議會選舉係可以舉行啦，啊即係反映到民意啦。即係如果你即係唔舉辦區議會選舉，或者將佢推延遲或者取消咧，其實真係好賴貓噶，好賴貓噶呢樣嘢，好矛招嘅呢樣嘢。我希望即係佢哋諗清楚咧。 我真係覺得，如果區議會你揀咁樣 cancel 佢咧。我好擔心真係暴動， 啊、真啲人， 我真係唔係講 最後嘅幻想。 睇保安呢個政策咁耐咧，包括其他國家地方，我都睇下佢哋嘅經驗啦。 係 冇得搞。你香港，如果你和理非，你係咁樣咧，就算10% 變做激進咧， 係都好多咯。 啊 都好多咯，都好多。 咁當然個後果好嚴重啦。 係 就幾萬警察係搞唔掂幾十萬人。 哦，咁。要 call 解放軍啊！ 係啊， 我睇喺 call 解放軍之前做個程序，佢未攞支 AR-15出嚟用啊嘛！而家今次 我唔知啊，但係即係佢會，我真係覺得呢樣嘢，我希望上邊有權嗰啲啊， 係 即係因為呢個決定，我覺得一定唔係林鄭做噶啦。即係嗱，唔好意思，我覺得林鄭係冇權取消區議會嘅， 係 上邊指揮。 Common sense，common sense 啦，唔好話佢。 咁咧，我希望聽到嘅人咧。真係真係，你評估一下，你嗰度咩好多個部位收料噶嘛？ 嗯， 雖然一路都係整蠱你啦，又夾曬啲渣啊，又你中意聽嗰啲啊，俾你聽啊。 嗯， 咁但係而家仲係咁嘅話咧，嗰啲就欺君啦。 係， 咁希望你準啲啦，嗰啲部位講真啲啦。如果今次都呃你嘅，就攞去斬啦。 係，仲有你約束下你自己啲各線嘅人物咧，各線嘅人物你約束下佢啦，即係。 哦，呢、這個真係緊要啊！ 係啊，因為佢唔止一條線，你約束下佢啦。即係係咪係咪呢個主席嘅意思啊？你要搞清楚，你約束下啲人，你哋心知肚明，知我哋講乜嘢嘅，唔使講到咁出面嘅。啊，我哋即係從來都相信中共係眾數唔係單數啊嘛。啊，咁啊 ，anyway。 中數好單數好啦，咁咧而家個鐘咧就即係就快都過咗好耐啦，過咗多謝阿土上嚟啊，OK， 咁啊 ，anyway， 希望區議會選舉可以順利進行。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再見，拜拜。